双手可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？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超强台风山竹在菲律宾肆虐，给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带来重大破坏，已造成高达14人死亡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近日宣布，美中双方要在石油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，使得两国石油贸易额能在近期达到每天100万桶。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，楼继伟表示，希望能加快央企划转充实社保基金进度，这有利于增强国企法人结构，也能增强社会可持续性。2020年底，陕西基本完成省属国企国资改革重点任务。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会同东城、西城、朝阳、海淀、昌平5个试点区和11个市级部门试点差别化创新任务，打通政府服务最后1公里，努力实现精准服务。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改扩建项目工程目前已竣工并通过验收，计划于今年10月投入使用。在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决赛中，黑龙江选手王曼玉以4-1战胜北京队选手丁宁，获得冠军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又怎会让无尽